把你放心里，我真的喜欢你，特别的喜欢你，没人能代替，你就是唯一、yeah。 突然从你身旁经过，是不是第一次见我，留下什么印象对我，是不是特别的不错，你突然回头再看我，心脏不停砰砰跳着，好吧你停下等待， 我真的喜欢你，特别的喜欢。